这个重音不对，是 come on， OK， 然后后面的后鼻音也不对， OK。 双木林， come on， hurry， hurry。 你好像有动舌尖，可是还是也有这个后鼻音，所以要控制，不要有嗯的音。 Anna，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啊，这个说的完美，这非常好听。 哎，好好听啊， yeah， 嗯 ，very good。 哇，觉得大家进步好大呀， 非常地道， 没白说这么久啊。 Yeah，Jessica Jiang。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没有到一个嗷的音，可是这个滑动 bow ow 没有动嘴唇。 杨丹。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这个第一个 done 好像还是带了后鼻音，当当。第二个 done 好一些。 嗯，暴走的欲望与人生。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Hearing 跟 about 要连读，开头的 I hope 不能发 I hope 放松连贯。 嘿、hey ，这位同学从来没参加过，好像是啊。On my way.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Do 的这个发音也慢一点来 ，OK？ 因为你现在开头有一点别扭，然后第二个 do 你不小心加了一点儿化音了、嗯、do 的音了 ，you 不要有啊 ，OK？ 只是 you 前面加的 do 追梦天使。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Done.你现在发的首先的音嘴巴太小了，发成 de， 然后你用了一个前鼻音，你没有顶舌尖，一定要顶舌尖。 ID。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其实你说的就非常的流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感觉有一点着急呀、啊？ 哎， 这是因为你没有就是连发，比如 means were 这个 z w 的音呢要连发，不要 means were means were，、嗯、不然你怎么样说呢都会感觉很着急、嗯、means were。 他确实也有点早着急，因为他最近工作挺忙的、嗯、哈，都会空发的，都要注意啊，要注意，不要让人听出你很着急。 放松， 啊、 放松。 对、 yeah. ，Tippy，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也是有一点顿 ，quick or do or do or do， 这个 or 的这个是有一点滑动的，然后就连到的 or do， 不要 or do 这样。 Do do.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不错 ，about 结尾的呜，嘴唇要撅起来 ，OK？ 好，再来一个啊，小双。 Come on, hurry, hurry. 个没有连读，那个 come on， 所以这个要连读 ，OK？ 别发成 come on，OK？、Okay? 不会有人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这么练，对吧？ 好的，克里斯 Brian。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 a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不错 ，about 的这个结尾的呜，嘴唇要再紧一点 ，OK？ 然后那个 realize 这一段，发的有点就是模糊 ，OK？ 你的一的音呢，就是嘴唇要分开 ，OK？ Re， 大少。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你的这个 do， 开头嘴唇要放松，不要先嘟嘴。你现在是 do， 然后这个音 u 是因为你的嘴唇一直撅着，这个滑动 u 不能只靠舌头 ，OK，、要动嘴唇。 好，今天的纠音就到这里。 Yeah， 下一次的句子呢，我们提示一下啊，想练基础的同学，seriously， 对， 要练这句。 对 ，no idea， 对， 要练这个。好，其他老同学可以倒是可以挑战一下长句子哈，好不好？行，那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Okay.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节目后为大家推送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 耶、yeah. ， 下次见。 OK， 拜拜。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